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2集，该享用了，客人。四，明亮的灯光之下，桑岩肤色冷白，嘴唇颜色加深，带着旖旎的水渍，眉眼带了锋芒，浅薄的内双，瞳色是高纯度的黑。五官此时染上情欲，锐利却半分不减，侵占性成倍的叠加，像一个明目张胆的侵略者。关灯。桑岩松开手，被他勾起的衣摆顺着下坠，又落回了远处。他的声音略沉，带了点笑意。那你还怎么看我？话音落下，桑岩的身体随之向后躺，整个人躺到床上。他还扯着他的手腕往自己的方向带，温以凡毫无防备，上身顺势前倾，半趴在桑岩的身上。在这期间，温以凡右腿上的伤不经意被他的裤子轻蹭了一下，轻轻的刺痛感，他下意识地皱了眉。注意到他的模样，桑岩神色稍顿，他放开他的手腕，目光下滑，忽地反应过来，碰到伤口了。没等温以凡出声，他就已经坐了起来。过来我看看。温以凡低声道，没怎么碰到，不疼。桑岩没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的膝盖，盯着他大腿上的伤。已经三四天了，好几处都已经结了痂，颜色偏深，因为沾了水而有些红肿，只剩两道深一点的伤口还能看到浅浅的血丝。他的肤色白得反光，衬得这伤口严重而又触目惊心。在这一瞬间，桑岩觉得自己才是他刚刚口中所说的畜生。温以凡的腿伤还没有好，而且才跟自己说了那些经历，他也还没考虑他会不会反感这样的事情。片刻后，桑岩渐渐直起身，眼中的欲念似是半点未消，在此刻又带了几分懊悔。他的唇线拉直，抬眼盯着温以凡的眼睛，直接道，睡觉。温以凡稍愣，像是不打算再继续下去了。桑岩慢条斯理地整理着他额前的碎发，他的眼眸沉如墨，盯着温以凡身上被自己弄出的痕迹，说，我去洗个澡。温以凡回视着他，在这一刻觉得这情况尤为荒唐。他的身上还湿润黏腻，感觉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桑岩吻过，全是他的气息，像是用羽毛在他身上持续挠痒，最后却只经历了这么个过程。那被他撩拨起来的无法言喻的渴望，也因为他而化作了无声无息而又没能得到半点回应的东西。温以凡还坐在桑岩的身上，目光一动不动，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有问题还是桑岩有问题。主动的人是他，抱着他亲来亲去的人是他，最后莫名其妙因为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而中断的人也是他。温以凡感觉自己像个工具人，只能一味的承受，不能给出半点意见。想到桑岩刚刚的话，他抿了一下唇，忍不住说道，那我还要给钱吗？啊？桑岩没有反应过来。 我觉得你这服务我还给钱的话，我有点亏了。 温以凡的眼尾微勾，天生自带媚态，此时眼中的情意还未消退，他稍稍吸了一下鼻子，语气温吞地说道， 说完，温以凡的腿一挪，想从他身上下去，下一瞬就被他的手摁住。温以凡抬眸对上了他似笑非笑的眼。你说什么？像是没有想过会听到这样的话，桑岩的神色也多了几分不可思议。他抵着温以凡的后腰，让他往自己身上靠，一字一顿道：说来听听，脑亏啊。因着距离，温以凡屏住呼吸，也有点后悔自己一时冲动说的话。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圆了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说道：你这本来就没有到收费的标准。听到这话，桑岩的眼睫轻抬，扯了一下唇角。他抱着温以凡，又将两人带回刚刚的姿势，这回力道比刚才轻柔了一些。他抓着他的手腕，顺着下滑停在自己衣摆的位置。怎么才算到收费的标准？接下来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桑岩来引导。温以凡的手被他抓着，将桑岩的衣服往上推，露出有力的块状腹肌。他的声音微哑，带着显而易见的蛊惑。得给你看这儿，继续往上，还是这儿。温以凡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手被他固定住，从他身上一一划过。他的耳后渐渐烧了起来，除了听着他跟自己调情，不知道该做出怎么样的反应，直到手滑到锁骨的位置。桑岩瞧着他，语气似是在挑衅。看完了？ 啊？ 温以凡慢一拍的啊了一声。下一步到什么了？该享用了。桑岩把他的脑袋往下摁，嘴唇贴到他的耳边，声音渐轻，像是在用气音说话。这话一出，温以凡的脑子瞬间炸开，伴随着他接下来的两个字：客人。温以凡坐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。他轻舔了一下唇角，盯着男人近在眼前的喉结和锁骨，没有多余的动静。桑岩低声道：怎么不亲呢？花了钱不碰，不觉得亏吗？这话像是在引诱，温以凡也不受控的被吓了套。他低头轻吻住桑岩的喉结，后腰被他固定着，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滚烫。桑岩轻喘着气，觉得他的所有举动都像是在折磨自己，持续地挑战着他的耐心。很快，他便再不克制地抬起温以凡的脑袋，用力咬住他的唇齿，掌心触碰着他身体的每一处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的位置换了过来。温以凡躺到床上，在桑岩的言行下，恍惚之际，还真的有一种自己花重金买了一个头牌回来嫖的感觉。最后关头，桑岩伸手将灯关掉，顺带拿起床头柜上的盒子。昏暗的房间里，温以凡听到了撕包装的声音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切起来，唯有眼前的人清晰至极。桑岩的动作轻而耐心，安抚般地吻着他的唇，而后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将他侵占。温以凡感受到了疼，嘴里不自觉地发着轻轻的呜咽声，却又没有半分想退缩的意思。他不喜欢任何男人的触碰，除了他，除了桑岩。在桑岩面前，温以凡只想跟他靠得更近一些。外头的雨声 似乎更大了些，噼里啪啦的落下，拍打着窗户，从缓慢到急促，坠落的声音也从轻到重，在这无边的黑夜里扩散着。桑延禁锢着他，力道渐渐加重，只想将他彻底的据为己有。多年的渴望在这一刻化为了阴暗的暴力感，丝丝密密地将他的理智吞噬。下一刻，桑延听到了温以凡带着鼻音的声音：“ 桑延，疼。” 他回过神，哑声道：“哪儿疼？”温以凡眼角发红，抱着他的背，完全说不出口。怎么不说话？桑延低头吻了一下他的下巴，动作明显轻了下来，话里的恶劣却半分未藏。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哪儿疼？温以凡依然不吭声。不说是吧？桑延的脑袋稍侧，贴近耳边，咬着温以凡的耳唇。那就先守着。最后一次结束后，窗外的雨声似乎也停了下来。温以凡的脸靠在桑延的胸膛上，抱着他的力道仍然未松。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还出了一身的汗，格外不舒服，只觉得又热又困又累。在此情况下，温以凡还察觉到桑延拿起一旁的遥控器把空调关掉了。他立刻抬头，嗓子有些哑：“ 怎么关了？”“ 一会儿再开。”桑延额前的碎发仍显湿润，眸色暗沉，眉眼间还带着性事过后没有褪去的情欲。“ 出汗了，怕你感冒。” 盯着桑延折腾了半个晚上后仍然格外精神的模样，温以凡的心情有些难言。他思考了一下，还是喊了他一声：“ 桑延。”“ 嗯？”桑延扯着旁边的衣服，正想给他套上，温以凡慢吞吞地提了个要求：“ 你能不能帮我洗个澡？” 上一回听到这样的话，还是温以凡喝醉不清醒的时候。桑延垂眼，直勾勾地看他，过了两秒后，笑了：“ 温上将，你害不害臊？”“ 刚刚不关灯的时候，也没有见你害臊啊。”温以凡暗暗地想着。想到得自己去洗澡，温以凡甚至想就这么直接睡，但他实在受不了这黏糊糊的感觉，抬眼望他：“ 那我没力气了。” 桑延懒懒地盯着他，似乎是想看他还能说出什么样的话来。感觉这个理由力度还不够大，温以凡又补充：“ 而且我自己洗澡会弄到伤口。”“ 温上将，你就是个娇气包，多大人了还要人帮忙洗澡。” 桑延随意套上裤子，抱着温以凡起来往卫生间的方向走。温以凡忍不住说道：“ 那不是你。” 他忽地反应过来，咽回剩下的话，没好意思继续说下去。桑延笑：“ 不是我什么。”说完， 温以凡没吭声。进了卫生间，桑延瞥了一圈，感觉这娇气包估计是连站都不想站着，他干脆扯了条毛巾铺到洗漱台上，把他抱了上去。桑延拿起温以凡的毛巾沾了温水，慢条斯理地帮他收拾了一番。温以凡被他伺候得有些舒服，眼皮渐沉，他 他忍着困意，看着桑岩的脸，咕哝道： 桑岩，你以前是不是真的干过这一行？ 说什么呢？ 桑岩抬手掐温一凡的脸。 我刚刚真的觉得，我是来嫖的。 温一凡感觉自己总该给点评价，想了想，慢慢地说出了刚刚的感受。桑岩扯了一下唇角，第二浪当道： 这不是你说我的服务没有到收费标准吗？那我总得发挥一下，不然失业了怎么办？还有，老子是第一次接客。 桑岩言简意赅，温以凡轻轻眨了眨眼： 这辈子呢，也就只有你一个客人了。 桑岩抬眼用指腹蹭了一下温以凡还发着红的眼角，又低头吻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